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经有一个开麦嘅机会摆喺我面前，我冇好好去珍惜。直至过咗申请截止日期之后，我先至后悔莫及。如果 唔使如果，你系咪讲紧申请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啊？仲有三日就截止， 真系 快手啲啦你！ 等我即刻上 CIBS.RTHK.HK 填表咁提交仔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著名的音乐人 Steve Aoki 再加上亚洲音乐天王行走的 CD JJ Lin 林俊杰。 虽然 Steve Aoki 咧就系日本裔啊，但系佢喺美国出世啊，所以系一个咧即系不折不扣嘅美国人啊。再加埋呢一位亚洲音乐天王，呢一首歌非常之精彩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JJ Lin featuring Steve Aoki Not Ton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到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大家唔需要担心严琼仲喺度嘅。 点解会担心我唔喺度嘅？ 开麦之前我话一阵间有一样嘢我想讲关于严琼你噶，呢一样嘢系咩咧？话说寻日，我哋就最尾一次嘅我哋港台噶呢个环节啦，咁然后去到后尾介绍一啲我哋觉得要推介俾冇听开广东歌嘅人嘅歌嘅时候，我咪笑你讲到你好似讲 last 一集咁样嘅，又我做咗两年几骚动音乐咧，其实点好似 last 一集嘅感受啦。然之后咧，我妈咪就 send message 俾我，就话有啲听众即系太太咧问骚动音乐 last 一集啊，原来寻日严琼做啦， 好嘢啊！ 跟住我话唔系，寻日 last 系我哋嗰个环节 last， 而严琼咧亦都唔系 last 一集，只不过佢讲到嗰件事好，我笑你好似 last 啫。 你睇你妈咪已经觉得你离唔开我啦，我将呢件事 reason 咁样发，冇你满唔满意啊？ 佢唔系佢觉得啊，你终于离开个女人，嗰日仲要打电话嚟嗰次惩罚，打电话俾我妈。 你妈知之后对我印象深刻啊！我系咪都应该系第一个女性，即、就、系、是、你同龄嘅女性打俾你阿妈，即、就、系、是、你 miss 打俾你阿妈唔计啦。 系啊，我啲同学都系男仔多啊嘛，所以好少。就算同事嚟讲，都系阿一同埋 Eric 试过打俾我妈，未试过女同事打俾我妈。 女同事打俾妈咪啦。 系啊，所以 Hi, 大家唔需要误会嘅，系啦，我相信有唔少嘅人都会咁样噶啦。 OK， 系啦，所以严琼仲喺度嘅，苏音乐仲喺度嘅。 系啊，除咗我哋诶波正严琼仲喺度之外啦，今日仲喺度嘅叫做有谁冠名啊？ 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打电话嚟冠名赞助一个故事俾我哋啦。 系啦，而家喺度跪求咁多位老板啊， 继续 唔系赞助钱啊，系赞助故事啊， 我哋想听故仔。你人生的故事，我想而家挨近年尾啊，圣诞前夕呢啲容易有感而发啦，系啊， 系啊，系啊，我觉得其实今年咧，我好想听个故事噶， 嗯， 就系、是、你同你老板讲有冇得加人工， 好唔好意思讲？ 系啦，今年会唔会特别啲咧？定系有啲老板冲出嚟就话，大家你都同我收声啦，我唔炒人已经上唔上下啦。 系啊，可以特别打嚟讲下你今年即系工作嘅状况啦，或者18723888。如果你打电话嚟，我哋即系未必听得切嘅话，亦都可以 send 你嘅故事喺 Facebook 或者 IG 嗰度 search 苏动音乐， 嗯， 就会揾得到噶啦。系，即系讲下你今年工作状况、公司一啲嘅调整啊。因为去到年尾，以往好开心噶嘛，大家有年尾花红啊、商量嗰啲、 嗯， 今年嘅状况如何咧？咁样系啦，咁啊，将你嘅故事即系同我哋分享下啦。 啱啦，同埋可以拣首歌总结下2020年啦。 嗯 是啊，即是当是帮咁多位打工仔打下气。 冇错 ,18423888 同埋我哋各大社交媒体已经开放，大家可以嚟分享啦。 冇错。 咁今日呢一个环宇首期啊，今日我哋呢个讲嘅嘢可以话系。 是啊，但是即是同打工仔有啲关系 㗎。是咁即是香港我哋嘅工作嘅文化我哋知道咗啦，其实亦都唔系一时三刻随便都能够改变得到一个状况嚟㗎啦。咁但是今日我想分享一个系因为我有个喺外国翻嚟嘅朋友，咁啊有倾偈，咁佢都分享咗佢喺外国嗰边啊，喺英国嗰边嘅一啲工作职场嘅文化同状况。 系， 咁嗰样嘢大家只能够听同埋感受嘅啫，我相信系唔系咁容易喺其他地方发生到嘅。 羡慕下好啦。 系啦，特别一样嘢我好印象深刻，佢讲到就系开会呢样嘢。 系， 听到开会，大家系咪都想反白？同埋有一种厌恶嘅感觉咧， 同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咧喺开会上面都会有一匹布咁长嘅心酸故事可以分享嘅， 系啦， 系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你同我分享一下。 咁我哋一般认知香港嘅开会就系、是、哦，今日 call 会啦，大家坐低跟住磨咯，磨到搞掂，搞唔掂就唔准散会嗰种感觉噶嘛。咁佢同我讲，因为佢喺外国嗰度佢做嘅公司其实都系竞争性好大嗰啲 big four 嗰啲公司嚟嘅。咁 搶紙嚟 搶噶啦，已經係。咁佢同我講話，佢哋嗰邊開會好有趣嘅，就是、首先當一個 host 會嘅嗰、那個 meeting president 啦。 係。 咁佢就會廣發英雄帖，可能 call 聽日我哋朝早10点要開會。 係。 咁大概就會講聽日要講啲乜嘢，同埋有一個開會嘅時間，例如10点至10点半咁樣。 就半個鐘嘅會。 半個鐘頭嘅會，咁 call 曬，咁大家就開會啦。咁啊齊曬人咯，咁。咁然之后去到呢个会，如果去到10点，假设开到10点半，去到10点28分或者29分咧，佢话有啲同事就会举手噶啦，就会同我 president 讲就话，我10点半之后有另一个会， 哦、 我够钟咧我就会走噶啦。 系 呢件事听落好匪夷所思啦，我觉得 好勇敢、哦， 系 即系嗰种嘅勇敢，系你觉得佢下个月系咪唔捞啦？ 系啦，同埋即系感觉上啦，一个 meeting 嘅 president 嘅职位就报咗人高啲啦，或者点样？即系点解可以有咁样样嘅举动咧？我够钟我就走噶啦，冇可能噶嘛。 系咯， 喺我哋嘅认知范围唔会。 同埋即系个老板一定会俾说话你听噶嘛。 嗯， 而家最忙系你啦，最威系你啦，系啦系啦，知你好鬼忙啦咁。 咁然后佢就解释究竟佢喺外国工作嗰、那个，大家谂紧嗰个思维系点？就系、是。因为 call 会嗰个人，佢嘅 invitation 系30分钟，咁换言之，我去安排嗰一个工作嘅时候，因为你觉得需要30分钟，我就会预留30分钟俾你。但系若嗰个会30分钟解决唔到，嗰、那个责任就系喺 call 会嗰个人度，因为你冇办法喺30分钟完成到你 suppose schedule 咗嘅一啲 agenda。若然你觉得嗰件事其实系需要多啲时间去倾，例如系一个钟嘅话，咁你 day one invite 大家嘅时候，你就应该系写明一个钟头。 好有 型啊呢種諗法。 係啦，咁大家其實同一間公司嘅，咁大家身上面做住好多嘢，大家都一樣噶啦。 係。 咁但係你聽完都覺得，嗯，咦，又幾 make sense 喎？但我哋好少會咁樣諗啫嘛。 點？我哋點會咁樣諗啫？ 係啦。 係啊，即係老闆叫我去開會，佢中意開幾多個鐘？佢话事啦，我梗系陪佢开啦，真系。 系啊， 即系我哋点会谂住话，喂，老板开唔迟会，老板你唔得、啊，你个组织能力有啲问题、啊，即系我哋点会咁样谂啊？ 咁样谂噶嘛，咁 系。 同埋你就会感觉到，所谓 call 会嗰一个嘅 president 咧，佢有一个好大嘅责任，就系佢要喺佢提出嘅时间里边要完成到嗰样嘢，而系要。要 motivate 到大家去做到嗰件事咯。如果去唔到嗰样嘢嘅话，就系嗰个 president 嘅责任噶啦。某程度上系，系啊。咁呢个其一，我就觉得，哇，喺咁犀利嘅。 喂，老老实实，我觉得系几有型嘅、那个谂法嚟嘅。咁但系真心，我觉得喺香港啊吓，系冇可能做到。就算你话俾，即系就算个经理啦，或者个老板咧，自己话俾你听，哎呀。诶，三十分钟我过咗时添，咁样下低都一定会有人接咧。你知一定会有啲好体谅老板嘅同事接啦。唔紧要，唔紧要，你咪继续处理翻啦。都知你忙噶啦，我哋可以继续啊，继续啊，咁样。 系啊，同埋你试下有人咁样十点二十九分话我一分钟后会走，其他人会最忙系你，得你先忙，我冇嘢做嘅。 唔系，同埋佢嗰种走咧系走得好远啊，离开呢间公司咁走法。 佢话真系噶，当佢提出咗之后，去到十点三十分， 系 原定嘅会议结束嘅时间，佢哋就会自己起身走噶啦，真系。即系如果你要磨烂只，你继续磨咯，但系我就会走噶啦。有一啲人，因为佢真系我嗰日安排咗我十点半，我有其他嘢噶啦嘛，就会继续咁样去咯。 我哋公司好多老板级数嗰啲人咧，即系会 call 会嗰啲老板咧，系唔可以移民过去噶，因为佢哋会觉得好寂寞噶，冇人陪佢哋开三个钟嗰啲会啊。 冇噶，可能你真系喺其他嘅地方，未必就系、是、即系英国嗰啲噶。我谂你其他，咪日本可能有其他职场文化嗰啲，唔知道啦。 唔同咯， 所以叫寰宇首期啦呢单嘢。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同都系开会有关嘅，即系大家工作实在要开太多啦，系咪？听下人哋点样开会。佢话嗰个 president 除咗头先讲佢要预计个会点样行。个时间之外，就系佢点样样去做一个开头啦。咩叫做一个开头？就 系 我哋开会，咁坐低，咁啊老板就话：好，大家讲下大家有咩谂法啦。咁好正路啊呢种方法。佢喺嗰边佢话唔可以咁样样，亦都唔会咁样样去做一个 host 嘅。做 host 嗰人系大家坐低，预先可能喺个 email 度叫大家 call 会嘅时候讲咗今日要倾啲，譬如我哋要度 即系有个 agenda 噶啦。 系譬如度节目嘅新环节咁样样。咁到坐低开会嘅时候。个 president 开始就嗱，我哋嚟紧咧，可能下个礼拜就有一个新嘅环节啦。咁我咧就有一啲咁嘅考量，例如个环节要几长啊，同咩有关讲晒之后，而我哋今日希望呢三十分钟里边，我哋定到个目标就 系 有一个初步嘅概念， 系 有好清晰嘅方向话俾听，三十分钟要做啲乜嘢。 哦， 佢哋系必须要咁样样做嘅。如果唔系，个责任咧又会去咗嗰个 call 会嘅嗰个 president 嗰度啦。 呢个咧，嗱，即系以一个我都算系开会经验好丰富嘅呢个职员嚟讲啦，我觉得系根本就系两个星球嘅老板嚟嘅。 嗯， 你 call 会嗰个老板咧，好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同埋需要达到什么啊嘛。但系香港太多老板开会咧，其实佢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噶。 嗯， 佢系谂住你哋讲下之后咧，你哋知唔知道我想点啊？知啊，知就去做啦。唔知啊，唔知你估下，你估下我想点？估到咪散会咯，估唔到咪大家一齐继续坐咯。 甚至有啲会我以前试过啊，开会嗰时候我喺工程公司做，咁我跟开嘅 project 你当系跟出去睇树啦。 系， 然后有一次咧有一个地铁站起紧嘅 project， 系， 咁无端端个同事叫我去跟，就话要去同地铁公司开会， 系， 因为起紧新地铁站啊， 系， 咁我平时帮手， 即系希望保留最多嘅树，系咪咁讲？ 或者啲树点样样去编排啊？个 landscape 个远景上面摆咩品种嗰啲咁， 系， 咁我平时帮手执头执尾，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咁但系嗰种开会就系嗰边要开会，我哋呢边要摆人过去啊，你得闲不如你过去坐低去嗰度啦。 哦，即系谂啊，硬系有一种好入 参与咗就系嗰种感觉啊。 Okay。又或者我哋呢边咧，即系人才仔非常之多人咁样。你睇呢个就系总监啦，嗰、那个系呢个总裁啦，嗰、那个系总乜嘢啦，系啦， 好多呢啲啦。咁我去之前我已经不断谂方法 say no， 我就但系其实我可以做准备，可以做功课，但系呢个 project 系一个好复杂嘅事，我完全搞唔掂。到时人哋问起所有嘢，我唔知咁点算啊。咁佢就得噶啦，你去坐得噶啦。点知当我去到嗰度，俾人问十个问题，我十个都答唔知 吓。 我冇办法， 你直接答唔知啊？ 即系我唔知道，我唔记得我答乜嘢啦。 哦， 咁但系我答佢唔到啊，因为我做嘅功课有限啊。嗰阵时佢今日无端话你听日十点钟去嗰个开会 咁。我知啦，对家一定觉得你系职位最高嗰个，因为只有老板先可以乜都 唔知 啊。 唔知唔知道、啊，我啲下属冇啊，你问翻阿 Peter 啊咁啊。 Peter 冇 update 我啊，咁一个就觉得你一定高级过 Peter。 最惨系嗰个问题，你知道会发生。我望住个问题，我一步一步行埋去，而我真系遇上个问题，我阻止唔到。我已经做咗准备工作，但我真系避唔到一啲我答唔到嘅问题，好差噶！嗰次嘅体会系离开嗰间房好煎熬噶。嗰件事你又见到对方个表情就，唉，呢个人都唔知道，唉，算啦，我都系唔好问佢啦。跟住我就坐咗喺度，佢就喺度揭啲图啦。 系， 哇！ 我想话咧，如果对家咧之后咧喺搭紧地铁嘅时候，喺地铁见到我哋啲宣传海报上面见到你个样啦，我就喺度谂紧，佢会唔会觉得啊，即系香港电台请埋啲乜都唔知嘅人去做乜嘢咧？咁 当年啊，个地铁站起嘅时候问佢乜都唔识， 系啊，问佢种几多棵树都唔知啊， 而家净系识得摆喺度叫人让座、啊， 让座俾佢啊，差唔多。 所以我对呢种呢啲会议特别可能你同唔同公司合作嘅，我系好怕 嘅。我觉得其实开会呢件事某程度上都系一个人性嘅展现嚟嘅。 嗯， 即系首先你识定唔识啦，叻定唔叻啦，好人定唔好人啦，聪唔聪明啦，其实某程度上都会喺开会嗰个短则半个钟啦，长则可能系几个钟当中咧，有一个舞台俾你展现啊。所以你有冇啲好特别嘅开会嘅经历咧？如果有嘅话咧，有谁冠名系欢迎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噶，电话号码18723888 ，Facebook 或者 IG 咧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噶。 系啊，有冇啲你开会嘅时候好有型嘅？做过嘅嘢咧， 好想知。 系啊，特或者嗰啲你好辛酸啊，临收工前半个钟无端端话开会啦入去。 系啊，一开就开咗几个钟咁样。 我谂呢个系常见嘅，系、啊，都系年尾啦，大家打嚟分享你嘅故事，总结下你嘅今年你嘅职场啦，系时候谂下，转唔转工啦。 冇啦，今年个市咁样，冇啊。 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嘅故仔。咁究竟啊，我哋揾到一只歌咧。好代表大家心里面的心情的， 是啊，送给大家天下打工仔 都应该有的心情的一首歌。这么辛苦因为什么呢？鬼叫我穷吗？ 加油。 是啦、啊、没条件没资源的就唯有尽力做好一点咯。 长期陷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刺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气？茫然站在街中，世事朦胧，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我一早知道要争气。

邓小巧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Mean。 近几年咧，成日听到啲人讲：，哇，乜你份人咁 mean 噶？可能就系讲佢态度对人嘅刻薄啦，或者嘴贱啦。而通常呢啲人咧都会讲一句：讲下笑啫嘛，唔系认真啊。 你明明知道女人很痛苦。明明讨厌地称为毒妇，成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爱护减少千个万个口业，对抗恶毒社会的舌尖。 我的小气咧，并不是因为我不玩得，而是因为我同你真系唔系好熟嘅啫。而对待呢啲人嘅 mean 咧，我觉得系唔使忍嘅。容忍咗之后咧，好似只会助长咗对方。之后佢下一次咧就会对其他人或者对翻你更加刻薄。所以咧，呢首歌当中咧，对抗女人嘅舌尖。我想其实这个社会尤其是女人一定都是对女人最 mean 的状态。不过跟着想跟你讲另一种的 mean。另一种的 mean 是几甜的感觉的。讲的是一班朋友互相 mean 下讲下笑，享受同一样的笑点。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心吧，舞大赛似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癫，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发神经吗？想吓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折地。无聊夜也一起玩几世纪，说起个猥琐故事，谁怕得粗鄙？谁陪我去千山？好彩。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戏，让我终于可以百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 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离魂大使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变，恶作剧对付冷静。 最新排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低级趣味》。填词嘅 Wyman 就话咧 ：，Oh wait， 好啦， 2020年好难过，但系唔好失去幽默感。朋友一齐除咗讲 mean 嘢之外，都会讲下废话嘅。例如朋友会鼓励你话：，非洲啲鸡都识飞啊，你啦。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但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非洲的鸡，嗰个名称叫做《非洲的六十秒》。我哋成日讲话，当我哋过咗一分钟之后，非洲就失去咗六十秒。又研究下非洲的鸡到底识唔识飞啦？感觉上系两件大揽都扯唔埋嘅事情啊！但系佢哋嘅笔下，就成为咗希望鼓励你不断向前飞嘅一个故事。 简历 ROT 最新派台作品高峰名称非洲的六十秒。 师姐，今日呢个名好难谂啊！ 系啊，谂咗好耐啊，最后我哋决定，看破红，陈燕婷。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哎呀，好好啊！ 先介绍你今日嘅嘉宾咧，有 Jeffrey 陈燕婷嘅。 Hello，Hello， 我系 Jeffrey 陈燕婷，我好中意啊！ 佢系小友哋咧，有嘉宾上嚟之前咧，就想尝试估嗰句嘢啦。 系，同埋佢都算系听到嗰句嘢之后反应最强烈嘅一个嘉宾。 好啊，呢、這个我期待咗好耐噶啦，呢、這个辉春。 你未有估过究竟自己个名字会变成点啊？曾经 估过啊，估过陈燕婷。唔好停咯、 啊！哎呀，我哋有谂过噶，我哋谂到陈燕唔好停啊， 同埋陈燕婷婷玉立。 我哋呢个都有谂过。 你见佢啲思绪同我哋差唔多， 系啊。 應 該但系因为我哋就系觉得呢啲太容易估到啦，我哋就决定由陈入手咯。 系啊， 系啊， 我呢个好好、 啊。系啊，所以就决定以呢个看破红尘啦，嚟啦，看破红陈燕婷。 开心， 恭喜晒你啊！ 系咪监制卡文嘅手笔？ 好熟啊， 熟悉， 梗系啦，梗系啦，我系 fans。 上面仲有咩？仲有咩？上面 仲有两位啦，两位嘅乜球？ 系啊！ 哇，呢段片真 系 好好睇啊！ 系啊， 一定要 po 出嚟俾大家睇。 好难得啊！一歌手咧自来熟啊，乜都知啊。 系啊，你成日话自己咧写完啲挥冲要贴一啲，叫啲歌手贴喺屋企驱邪，呢个 OK 啦，呢个 你不如摆 呢个系招财噶， 你可以放在你做嘢的地方嗰度，等你老细见到 老细就忍不住问：都即系六根清净得好紧要咯。 帮你老细谂埋咯，叫赵真气啊气啊气啊气啊， 系咪先？系咪先？ 即直谂咗一句。 你有冇谂过？其实佢老板都叫做资深音乐人啦，你咁样对资深音乐人， 喂，佢 OK 嘅，好中意呢啲嘢嘅。 系啊， 我好期待，我反而好期待佢见到个画面， 呼应翻呢一句看破红尘燕婷。 你咁样你咁样问我，我都觉得自己好自愧不如，我都未看破红尘，看破紧咯。即系譬如话，我系好介意咧，啲人做错嘢，明知自己衰咗咧，但又唔认自己做错嘢。 系啊， 我系好介意呢啲嘢嘅， 因为即系呢个又要讲翻啦。头先 好有同感啊，即刻。 因为知道 Jeffrey 头先有讲咧，佢月亮星座系天蝎啊嘛。 系啊， 我觉得其实呢个天蝎座咧，某程度上都有共通噶。我觉得其实我哋系错咧，我 系 好勇敢承认错误。 系。 真心呢、這个就系我哋同狮子座，即系我哋同狮子座都好自我中心嘅。但我同狮子座最唔同嘅地方咧，就 系 狮子座呢一世都唔肯认错。 系，我系会嘅， 但你系二合一、啊、你。 我系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嘅表表姐。 但我想问，系咪好多人喺你面前，即系如果错咗唔认，你系会猛震嗰啲？ 我系，我唔知。 听翻句， 我唔止猛嘅齐 系。 即系我会系咁遮住佢咯，然之后系咁用十万个理据去猪到佢死咯。 哇！ 然之后系去到有啲位系佢哋都系唔认啦。 嗯， 我系你唔好再同我讲嘢啦，有到 好有型喎、啊、都。有冇试过真系发生嘅咁嘅事？ 经常啦、啊，依家我系进化咗添啊，仲衰咯，我系衰到我依家系衰到直头会同一个人倾下偈，我话其实你都几讨厌你自己噶，跟住系。嚇死人嘅呢啲 你試下同我傾下講呢句，我話唔係，我討厭你多啲。 然後個 list 上面就會多咗呢個人名 㗎嘛。我哋自己喺自己內心都默默地寫咗本 dead notes 改個名上去。 唔係唔係，但係嗰樣嘢係我係好需要一個人對自己坦誠咯。因為如果你連對自己坦誠嘅勇氣都冇嘅時候，我同你做朋友或者投入一個更加親密嘅關係嘅時候，我覺得係一個 beginning of 一個 communication chaos。即系大家唔会再沟通到，大家沟通都唔会系 on the same page，我会觉得。 咁但系咪有一种看破，就系已经开始唔再咁执着追住人哋，话人哋讨厌自己咧？ 都系噶，又唔一定系讨厌自己嘅，即系对自己诚实。 经过呢个访问之后，大家就会以为咧，阿 Jeff 对住个个人都咁讲， 你讨厌你自己， 你讨厌你自己，搞 到你好似一个咁嘅人咁样，即系啱啱嗰啲就系希望别人对自己坦诚啊嘛。 系啊， 咁但系翻去自身嗰度，你系咪真系做到咧？ 我觉得我系好尝试去做呢件做对自己坦诚嘅，但系即系自己对自己认知有几深系一回事啦。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就算自己的無名是很大都好啦、嗯、即是自己的對自己不了解很大都好，但我覺得我 100% 是嘗試去了解自己的。 可不可以講一個你了解自己之後覺得自己最乞人憎的地方是什麼？ 哇哇哇，好勁啊！呢個問題好中意聽啊！ 佢直接咁樣入我話，我討厭我自己喎、啊，我想問 翻 佢咯。 我即因為我依家出歌啦嘛，咁所以就多咗啲活動參與啦。雖然即係 despite 個疫情嘅情況。嗯咁我記得有你最近有個 show 咧，就佢俾啲問題我，叫我問啊，我對音樂嘅乜乜乜咁樣啦。總之 Q&A， 然之後我自己影我自己，拍我自己講翻個答案出嚟。我睇完嗰段片之後，我就覺得呢個人真係好唔討好，即係又好似好臭串咁樣啦，又好即係又好似好老屎忽咁樣啦，但係個樣係一個靚 can 咁樣。即係我見到我自己，我就覺得。我唔想同呢个人有关系， 咁严重， 严重啊，严重啊，即系个 ego 啊，好似好、嗯、哇咁样，好似唔知啊，总之就令我感觉好唔舒服。 原来最讨厌自己个 系 佢， 系自己， 系啊， 系啊， 咁所以因为我唔想成为一个俾人话，哎呀你好 talented 啊，但系系一个，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系有才华嘅人，系、唔需要用任何嘅方式话俾人听你系有才华，反而系透、真系透过你嘅才华去表露出嚟咯。 我想我好啱傾啊，因為我從來都係覺得咧，所有靚仔，你開頭覺得你自己好靚仔，就係、是、你樣衰嘅開始咯。 哦，唔怪之啦，唔怪得之啦。我曾經又以為自己靚仔過，搞到而家咁樣。 你話你自己似鬼仔啫嘛，你都冇話過你自己靚仔。 樣嗰啲啊。 但阿瓊，你啱啱講呢樣，你自己都係好。 其實呢個我諗講到話，其實找到自己的缺点那样东西呢是有点难度，是什么东西呢？是我要承认我的缺点之余呢，我要承认我没有改过它，你明白吗？ 这个好难啊。 是啊，即有些东西你明知之后你竟然容许它继续发生在你身上呢，其实这件事是很吊诡的嘛。 是啊，其实是啊。你这样讲我全身都在那毛管动的。 好赤裸嘅訪問啊！你 好赤裸嘅訪問，我中意、啊。如果唔係點去碰塵啊？係咪先？ 寫得呢句出嚟都梗係要講呢啲啦。 Leave. 听的这一首歌名叫做 If I Could Fly， 就是 Jeffro 他首批自己个人创作的作品来的。他说那时就是在美国留学读音乐的时候，就同一些在当地的同学仔一起创作的歌。今晚的新闻回来之后会继续听 Jeffro 讲当时他在外国读书情况是怎样。 中国澄清报道，中澳关系近期转趋紧张。在北京，商务部就早前初步裁定澳洲进口葡萄酒存在补贴，宣布向澳洲葡萄酒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东京奥组委表示，将会在奥运开幕前100日展开全国圣火传递，但是会保持社交距离。日本近期確診新型肺炎數字急升，但是官員有信心涉及10,000名跑手在全日本37都進行的火炬傳送能夠安全舉行。籌委會說，奧運聖火將會在明年3月25日開始傳送，詳情未來幾個星期確定。天气方面，一股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湾仔之路的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喺芜湖街，渡船街过海排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嘅，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多车啦。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在呢个翠屏南村，出九龙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咧，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啦，咁啊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嘅。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彩石里嗰段就来往方向都比较多车嘅。油塘崇信街近住里湾天下有工程嘅，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新蒲岗景泰街一带都系交通繁忙。新界咧，港珠澳大桥因为有强风措施啊，主桥嘅行车线咧仍然有车速限制。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段就比较多车嘅，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都多车啦，龙尾到城门河附近。西贡近住鹿尾村路因为有工程啊，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鹿尾村段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西环，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清水湾到郑直之去大清，同埋清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Hong Kong, 嚟骚动音乐吓。今日我哋嘅嘉宾有 Jeffo 陈燕婷。 啱啱咧，我哋就即系讲咗看破红尘嘅事情啦。咁但系你嚟到，当然就有你嘅派台作品，系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嚟喎，呢 系啊， 即系系新人噶咯，佢系叫做 系咪啊？ 虽然你喺呢个行业都工作咗好耐， 我就想话佢呢个行业都算系老前辈咯。 由巨星，由巨星开始到而家十年咯，已经系啦。嗰系第一届啊嘛，嚟玩 我系第一届， 即系十年噶咯，应该我计翻日子好似2010 嗰阵时零九啊， 零九一零系咯， 零九一零 十 前辈前辈前辈前辈前辈， 嗰 阵时系同阿 actually 系同阿 Alfred 许廷铿一齐俾人浮嘅，但系后屘我又过咗外国读书啊，纯粹。所以唔係真係有咁多工作經驗，其實我做嘅都係做咗三年嘅。係我17年翻嚟香港啦，然之後之後我翻嚟一個月之後就開始幫阿希做嘢。 但你讀其實都係讀相關嘅嘢咁。 係啊，嗰陣時我去咗六年啦，總共頭嗰兩年係去讀 vocal 嘅，但係依一啲 pop 嘅聲型啦。然之後之後就讀咗 audio engineering， 就讀咗 studio 嘅 audio engineering， 亦都有讀live 少少咁樣咯。之後就去咗第二間學校讀 film scoring 啦，咁但係因為礙於咧，因為之前咧家母咧就身體抱恙，咁所以就焗住要翻香港，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做電影真係好困難嘅時候，咁其實我自己好彩都叫做識唱歌咁樣，咁依家又有個機會唱歌啦，咁所以但係就暫時都未有電影配樂嗰方面嘅工作。咁但係我好鍾意管弦樂喎，咁所以我就利用咗自己出歌嘅機會，就將嗰啲管弦樂嗰啲嘢等曬首歌度。 哦，因為呢每一次上嚟嘉賓，我哋會估下嗰首歌一啲我哋感覺到嘅一啲特色各樣嘢咁樣。 我咪開咗估啦已經。 係啊，我想估嘅。 係啊。 哎呀， 你搶咗 佢。哎呀，你係咪要剪咗佢我哋再嚟講？ 唔使㗎，我好 free flow 喺度。因為我其中一樣嘢想估嘅就係應該 Jeffo 好鍾意管弦樂，因為我會覺得就係第一個作品嘅時候，自己嘅派台作品就擺管弦樂落去，你一定係好鍾意嗰樣嘢，甚至乎係叫做有信心，因為佢一樣唔容易 handle 嘅嘢，喺我嘅角度會覺得。但係你啱啱係直接就解答咗話， 哇！好鍾意管弦樂，因為其實咧，我嗰陣時係其實我嗰陣時頭嗰兩年喺美國讀緊 vocal 嘅時候咧，已經有報讀一啲 film scoring 嘅課程。但係嗰陣時我樂理又差啦，五線譜又幾乎唔識睇喎，咁要亂五打五撞亂咁報咗個 film scoring， 頭嗰三堂 lecture。第四堂忽然間移師咗去一個 studio， 見到啲樂手喺度，我心諗發生咩事？ 咁快嘅一個進程， 係啊，跟住就熬底啦，跟住後屘就即係樣樣衰衰咁就 send 咗封 email 去嗰間學校度話，我要 drop， 唔識啊，同埋都唔平啊，其實學費嗰堂。 哇，咁你 drop 嘅時候有冇得退翻錢？ 有啊，退翻少少噶都。 好唔好關心一下啲 啱啱好全 入藝術嘅嘢， 可以全數退翻喎。 哦， 因為寫得好慘，即係唔識啊，唔知道啊，唔識英文啊，唔知道個 course instruction 啊，唔知道個 description 呢個堂係做乜嘢咁。但係後屘就真係心諗，都其實管弦樂都幾複雜下嘅。咁其實如果即係做音樂可以做到呢啲嘢，都幾有趣的。咁所以我後屘就真係再接再嚟咁再 讀， 再 take 翻呢個 course。 哦，咁但去到中意嘅話，即係喺個 course 裏面當中有嘢觸動到你，令到我真係好迷上咁樣嘅咯。 因為細個我爸、我爹哋媽咪好中意播英文歌，跟住咧我有一次咧，我媽播 Carpenters， 跟住無啦唱，跟住唱啦，我無啦唱咗第二個聲部唱和音，跟住我媽話：哇，你識唱和音啊？咁樣啦，跟住我嚇呢啲叫和音咩？咁樣唔識， 係 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學識點樣編 film scoring， 點樣 orchestration 嗰啲，我諗其實係由我細個開始識得，或者開始對呢個編和音啊，歌嘅和音有 sense 開始。因為其實你 orchestration 都係用唔同嘅樂器去砌啲和音咁樣嘅啫嘛。 嗯， 同埋好多 counter melody， 即係好多即係 melody 搭 melody 咁嘅嘢，其實同和編和音係不相伯仲。 係神童啊！其實嗰陣，但係我覺得呢個就係可能唔知你喜唔喜歡呢個字啦。但係又會講呢種叫天分，即係喺你冇學過任何嘢嘅時候，突然之間嗰個就出咗嚟啦咁樣。 我覺得咧，觀眾應該咧唔會拎到我同神童，應該拎到我同你好討厭你自己先。 究竟邊一個百分比大啲咧？經過呢個訪問之後， 投票。 好，即係我啱啱估嗰樣，就 Jeffrey 就解答咗呢樣啦。好啦，阿瓊，你本身諗住估嘅 係之後到我呢邊啦。其實我咧，我係因為睇咗個 MV 之後咧，再睇翻啲介紹咧。 係。 我喺度諗，我覺得因為大台主幾個 MV 我都睇咗、我覺得你嗰個特別啲。睇下戲，呢啲説啲説話應該照曾希講。 唔係，但我哋大台主裏面嘅人都真心係有才㗎，係 係 啊，同埋佢哋好特別㗎。 即係忍唔住好想表白，真係好中意 Rainbow。 係啊，我就係想講Rainbow真係唔係香港 樂壇通常見到嘅聲，聽到嘅聲音嚟㗎。 嗰個有趣都唔係香港主流樂壇會有嘅有趣咯。 咁、啊、所以你中意我都好戥佢開心啊！ 多謝你幫我傳達呢個消息。 咁我有呢個機會可以上到嚟先，咁我梗係幫佢哋 宣傳下啦，咁樣大台主嘅呢個 project 咁 樣。咁但係其實咧，我睇咗個MV 之後，我覺得你嗰個有啲特別嘅，我唔知係咪真係關電影配樂事咧。個 MV 係有即係好重嘅電影感，雖然佢個島係 直島 啦，唔同電影島啦，但係佢係直島得嚟，佢有個電影嘅劇情喺度啦，咁樣。咁再加埋你首歌，我真係覺得係會有一種即係有一種相輔相成嘅感覺嘅喺度啦，咁樣。所以其實嗰陣時係咪？都真係即係可能 MV 拍嘅時候都係由呢啲嘅角度出發去諗嘅咧。 MV 咧其實咧就係、是、咧，我哋老細咧將我哋大台主一堆人嘅歌咧俾咗好多唔同嘅導演揀。 係 咁somehow我呢個 MV 咧就俾一個本身拍開電影嘅導演咧揀咗。係咁呢位導演叫黃文澤啦，咁佢 APA 畢業嘅，咁佢嘅履歷咧，其中一個就係佢拍過抗爭者啊十年嗰、那個嗰、那個紀錄片。 系 咁样之后咧，同埋佢拍啲嘢真系好靓，好靓。 啱啊，系啊，系啊。 同埋佢系都中意，即系我呢首歌叫做一首广，即系都偏向算系广东流行曲式啦。 嗯。 但系就哇 ，free from 又管弦乐咁样，佢呢个 MV 都犀利嘅，佢呢个 MV 都玩得大嘅，就一踢过。 系 啊。咁其中咧个主，其中个男主角咧个 MV 男主角咧，佢系要爆喊嘅。 嗯。 咁我哋总共攞咗四踢，揸机嗰个人咧腰痛啦。 正常啊，拎住嗰嚿嘢咁痛， 系啊， 已经腰痛啦。喊嗰人话：，哇，我已经将我成年要喊嘅量全部喊晒出嚟， 缺水喊到我自己， 缺水喊到冇晒情感，个人 drain 晒，我唔会再伤心噶啦，今年。 呢个几好，呢、這个几好， 几好啊！系啊，同埋咧，其实咧，佢之所以會係直到嘅其中一個原因，除咗因為啊依家啲人中意用手機睇嘢之外，因為導演咧，我有問過導演嘅，就係其實咧，佢覺得當你個視覺狹窄啲嘅時候咧，睇嘢咧唔會睇到好多，但係如果你要睇嘅嗰一樣嘢咧，就會好 focus， 反而會睇得嗰一樣嘢裡面更加多，因為佢都有聽過圈子嘅故事啦，佢覺得其實呢個係一個人。嘅 journey 嚟嘅，咁所以反而如果你側邊太多嘢嘅話，就變咗你唔會 focus 喺個人經歷緊嘢。同埋咧個 MV 裏面咧，個 MV 咧係有一間廢屋啦，有一廢屋，然之後就出面森林咁樣。咁佢咧就話點解出面同裡面咧都有張床？ 有張牀係， 就因為咧佢覺得咧牀係一種令人好 relax 嘅嘢嚟。 嗯， 即係你最 insecure。 嗯， 嗰、那個 moment 咧就係你瞓覺嗰陣時啊嘛，咁所以佢覺得咧喺牀裏面，即係喺一張牀咧就代表住你最脆弱嘅嗰一面。 但係喺佢拍之前，你係好認真仔細地同佢講關於圈子你寫嘅時候嘅嗰種感受同埋故事。 有嘅，有嘅。圈子呢首歌咧係好楞到去頭先我哋節目開始嗰陣時講嗰種咧嘅對自己嘅嗰種坦白嘅， 嗯， 因為其實我就係因為面對住自己，即係好多破碎唔同破碎嘅面嘅自己咧， 嗯， 其實有時真係好難去 process 嗰樣嘢，即係好似你頭先阿嚴瓊都有講到就係話，當你知道你自己缺點，但你改唔到嘅時候，其實嗰種無力感，即係你會覺得你嘅人生唔再係你主宰，繼而就會覺得。我好需要人去帮，或者好需要人去陪，或者好需要一个人去可以执，即系执起我，拎起我，等我可以行到自己的路咯。 嗯， 咁所以就系当你抱住呢咁嘅心态，你遇到嘅人咧都唔会系好咯。头有一啲亲密啲嘅关系嘅时候，如果你抱住一个要揾救赎、揾水泡、揾圈子、揾救生圈嘅心态，你通常投入嗰啲关系都系一啲好 toxic 嘅 relationship 嚟噶嘛？即系我都有问过黄乐怡嘅，黄乐怡话：你唔好问我啦，好烦啊！你自己谂下，自己抡下啦咁样啦。因为我平时将我嘅人生嘅问题咧，已经反映得比佢太多咧，佢已经开始厌啦。咁所以话，我依家写一份歌词，你自己 read 啦，咁样啦。咁所以個歌詞我嘅理解咧就係、是嗯、即係好似 chorus， 請幫我拉，肯請可吸常拉，氣候版我再去解，咪就係、是、我同人傾訴，等人可以幫我， 係、嗯、 獨自無力，踏上那道係仍想嗌，就係、是、唉我即係我明明行唔到，但我都想呻、哦，但係然之後終於都吸隨人推開後，俾人拱開咗，有人開解到你啦，咁點啫？你係咪要自己一個人面對翻個孤寂、 哦？ 其實。 咁你抡完 get 到呢一层，你有冇同翻黄乐怡讲？嗯，我 get 到啦，系咪即系咁？ 我系咁以后讲过嘅，佢话嗯，你知就好啦。 系咪咪隔咗好耐先讲？ 黄乐怡咧，佢好好笑嘅，即系如果咧你，即系如果咧佢写，即系佢有写一啲真感受落去啦。咁你 read 唔 read 到嗰个 subtext 咧系你嘅事，但系你 read 到咗，然之后你走去 confront 佢咧，佢话嗯系啊， 吹咩？即我系嫌你烦啊，咁点啊？ 系 respect 嘅呢样嘢。 咁但系言乐再加上本身系你自己嘅故事出发嘅时候，其实写嘅时候情绪应该系好浓嘅， 浓噶。 但系。但是前后话其实成个创作期成年半嘅时间，即系浓咗成年半咁样。 王乐尔婚词上年五月已经有啦，我见到。 系啊，王乐尔婚词上年五月已经有啦。 你睇而家几时？2020年11月尾12月啦。 唉，因为我未看破红尘咯，所以依家上嚟咧，收到呢一句挥春咧，我都冇咁胆怯。如果真系年半之前，我谂我真系食唔起看破红尘呢四个字。 系咯，即系经历咗，即系点解会一个咁长嘅时间去？ 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都好多执着嘅，其实即系譬如话，我自己系比赛出身啦，咁其实我对呢个乐坛嘅认知就是，哦，你做一个歌手，你就要俾一间唱片公司签，然之后咧你出道，咁你梗系哇有记者招待会，又唔知 Philippa 男有好多 promotion 咁样，即系呢个系我对一个歌手嘅 career path 嘅认知， 系， 咁但系。又唔可以話樂壇係崩壞嘅，但係依家你隨住科技嘅進步，你啲人都唔即係好多各式各樣嘅方法去聽歌嘅時候，或者去留意一個歌手，甚至乎唔知係本地，依家全世界你即係開部電話睇到嘅時候，即係個成個 business model 已經轉咗嘅時候，就發現其實你作即係你做一個歌手，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咯。 嗯， 係啊，咁所以變咗我係需要我用咗好多時間去接受呢樣嘢。去告诉自己听，其实我不需要跟着传统那种做法去出。咁所以变咗我一路做嘅时候，我会想哎呀究竟这首歌会不会即係难消化得滞呢，又或者是如果我出咗呢首歌之后，我会不会冇人听啊点样都好。但后咪即係其实一路我自己都录咗好多 take vocal 啦，其实都录咗半年 vocal。其实我係今年先录 vocal， 上年收到歌词今年先正式录个 vocal。即係我自己都一路唱嘅时候都一路去经历緊首歌词讲嘅嘢。同埋我自己一路都消化緊，而係去到後屘，我係唔再介意，出咗算啦，有人聽好。但係其實我係感恩個經歷咯，所以過咗個經歷，我覺得哦夠啦，我唔再需要經歷呢個經歷嘅時候，咁，我就決定出咗佢咁樣咯。 咁譬如頭先你話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version 出過，譬如 vocal 都錄過好多次，其實嗰啲分別。是你自己觉得是在一些什么位置，应该我都估计是一些很细微的位置，因为身边的人我都相信是都说得的了出了，但是你自己都还有执着位的嘛，那些位置是 初头就是編曲啦，編曲就但反而編曲就不是最挑战的东西。編曲真的因为我是喜欢做到哪里就去到哪里，我不喜欢做下 chorus 又回到 verse 那些。 嗯， 所以編曲完成了之后反而是录了很多 take 都找不到哪一个是最真挚。因为有时录得太过花巧会觉得好像很 很卖弄， 很圆技这样啦。但如果唱得太过闷又觉得很闷这样。但呢同事呢阿波呢在后面 是 一致认为是在 Google Drive 播歌一定是最好的。 即是他们都有一个的 version 是觉得其实这个已经得了。 我们上网那些 storage service 是有一个 folder 有十万个 version。 真是多谢你的。storage 没位了，没得再摆新的 version 在这里揀了。 不要再开新 email 了。跟着最后真的决定到揀的那一个 version 是都是你自己去揀，定是有听了什么东西。好啦，我选择呢个啦，喺混混咁多个 version 之中。 其实咧，依家呢个 vocal 咧系有两日嘅 take 夹埋一齐，一个三月，一个七月嘅。跟住我老细话：，呢个啦，你唔好谂咁多啦，出啦咁样。呢一句说话咧系不断咁，老细呢大半年嚟都系不断咁讲。 嗯， 跟住咧，甚至乎去到有啲位咧，其实阿老细觉得 mixing 都已经 mix 好，佢话我唔想在公司再听到呢首歌啊！你唔好再喺公司播啊！ 听咗年几两年啦，大哥。 听到烦啊，大哥。洗脑啊！洗脑 个 donkey 啊！ 阿老细系嬲，系嗰个认真系咧，佢讲完呢句说话出咗去，部门系慢慢咁生咗之后，老细系再开翻，我讲真嘅吓，即系老细嗰个认真系。系唔系呃？ 唔系讲笑嘅， 唔系真系唔系讲笑，老细。 咁就落到决定啦。 最后都系会 keep 住播嘅，最后都系冇听老细话嘅。 好嘢。 咁啊，我知道系咪个 MV 都令到你终于决定要出呢只歌啦？ 系啊，我哋系咪要多谢康文署啊？依家 喺港台度多谢康文署，你自己解释啦。 系啊， 因为港台其实都系一个政府部门， 系 啊，公营机构。 我哋系公营机构啦，咁所以咧，我其实好有爱啊呢件事，政府部门多谢政府部门。 喺港台好多谢， 所以要喺港台多谢康文署， 系 因为其实咧拍 MV 呢一个计划咧。 其實就唔係我哋自知嘅，係、 嗯 我哋公司大台主同埋康文署下有一個活動叫做Renew Vision， 即係更新視野，一齊去合辦咗一個叫網上大台主嘅活動啦。咁、就係將我哋公司嘅 artist 有嘅歌、 嗯， 就去 match with 一啲導演就拍個 MV， 咁、咧所以就真係。唔拍呢個 MV 咧，冇真嘅政府 deadline 咧，呢首歌係唔會出嘅。其實真係，我甚至乎依家首歌， 呢啲係 係咯，甚至乎依家首歌上咗 streaming platform， 我聽咗幾次，都係有啲瑕疵，跟住就唔敢再聽落去啦。 好痛苦嘅人生啊！ 好痛苦嘅人生，所以算啦，我哋真系看破红尘。 系啊，看破红尘个位置就系你一定要俾个 deadline 自己，仲系人哋赋予个 deadline 俾你，令到你做到一件事。 唔系人哋嗰个人哋，仲系有权力嘅添。 系 啊，唔系俾钱嗰、那个。 我有啲担心你下一只歌，如果你再做嘅时候，你又点样可以有一个 deadline 埋到嚟俾你去逼你出噶啦？ 你估你下一次系会放松啲啊，定系都系好似你今次咁样咁纠结咧？ 放松好多， 系咪噶？ 听住先啦， 放松放松，应该会放松啲嘅心情，起码。 你老细叫你唔好播，你咪又继续播。 我觉得我哋要拭目以待咯。 后屘咧系咧首歌出咗街，老细都唔知道。我、哦、出咗街啦，哦系啊，出咗街，听日出，哦 OK 咁啊。 系啊，喂，咁但系即系一个制作咗好长时间嘅一首歌啦，正面啲讲我哋 系 用两年嘅时间。系啦，花咗好多嘅心思去做嘅呢一首歌《圈子》，咁有 Jeffrey 呢首第一首个人嘅派台作品嘅， 系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个计划，其他唔同嘅歌手啦，都非常之有才华噶。 系啊， 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看破红尘啦，謝謝我哋， 耶、yeah ！真正看破红尘，陈燕婷。 走破碎的街，让我累了可跳出，可放出无边界，不需得到谁人的好友一个去纾解，寂寞其实是美好的丑态。 听过陈燕婷的这首《圈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0宗源头不明。大埔丰年楼一师单位外佣宿舍新增10宗相关确诊个案，他们曾经在单位居住或者短暂逗留，部分人没有病征。由于不肯定发病日期，当局要求11月15号起到访单位两个钟的人士必须接受强制检测。部分外佣已经返回雇主屋企，当局暂时找出33名紧密接触者。彩云村明丽楼新增一宗确诊个案，累计有6名患者，涉及4个单位，其中一人同歌舞群组有关，当局亦都要求居民同逗留人士必须接受强制检测。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新增2人确诊，患者都是原有确诊住户的家人。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言讯第18日庭上播放将军澳广明苑广新阁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当晚凌晨1点过后，当黑影跌落停车场二楼之后大约1分钟，有另一名男子从停车场地下其中一个出口走出来。警员作供的时候说，发现周子乐堕楼之前曾经在两个 Telegram 群组发言，询问群组其中一人是否安全，以及发送一张由唐明街方向拍摄的相片。警员又说，警方曾经用开启平板电脑的密码尝试开启周子乐的 iPhone， 但是不成功，其后 iPhone 显示已经停用。警方之后联络苹果公司，对方亦都回复话无法开启。海关呼吁市民停用一款含菌量超标超过22倍的外科口罩，相关口罩是保卫康的10片袋装外科口罩，售价90元，商户如果有出售应该立即下架。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接近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室小律伦街那段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交通繁忙噶，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喺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

都有一種好無力嘅感覺咯。咁除咗係上年嘅社會運動之外，同埋今年有疫情嘅問題啦，咁跟住加上德國又開始又再封城啊、lockdown 啊，咁大家個情緒好似有啲唔係太好咁樣咯。 咁我想知道係你喺德國嗰度點樣，有咩渠道可以知道即係當地嘅香港人佢哋嘅一個狀態啊情況啊，係咪就頭先你講嗰個自己嘅面書咧？ 係啊，同埋我哋有一個叫做香港人在德國嘅專業咁樣啦。可能我五年前嚟德國嘅時候都係比較疏離，因為大家都會有好多自己嘅活動啊，或者社交圈子啊。咁但係過咗上年之後就呢一啲 face to face 嘅聚會又多咗好多啊。咁大家就即係有同一種感覺，同埋同一種嗰個歸屬感大咗好多咁樣咯。所以就會都會多咗好多聚會咁樣咯。 嗯，咁但我相信即系咁多去德国嘅朋友 stay 咗喺嗰度有各自嘅原因啦，但系 Michelle 你本人又因为咩原因而家个人就人在德国啦？ 我系拎一个叫做香港赛马会奖学金嚟呢度读跳舞嘅，咁我就系嚟咗呢度第一年就系学德文先，咁跟住之后再接驳上去硕士课程咁样咯。 去学跳舞啊嘛，系咪啊？ 其实我系读一个叫做舞蹈文化研究课程嘅，即系譬如我哋可能研究唔同国家或者系唔同文化对一个动作嘅定义系乜嘢咯。即系佢可能踩单车，咁喺香港踩单车呢个动作同喺日本踩单车呢个动作，或者喺荷兰踩单车呢个动作，都可能有三个唔同嘅定义。咁可能就系研究呢一啲咁嘅东西。 可唔可以了解一下有咩唔同啊？即系香港踩单车就叫黄金宝。 即系譬如香港踩单车就系你要去到大埔啊、沙田租单车，佢系一个休闲嘅活动咁样。咁但可能日本单车是已经是去到运输啊，即系佢喺生活上面要运，我都唔知啊，面包啊，定系又总之去到运输啊，车啲小朋友翻学放学咁样嗰啲啦。咁可能去到荷兰就系一个已经系入咗你嘅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就系、是、你翻工所有嘢都会用嗰个单车咁。 咁呢一样嘢就可以知道咗嗰个地方嘅人一啲动作嘅特色，然后就拉翻落去即系跳舞上面，唔同地方可能跳同一只舞，佢嗰个表现出嚟嘅肢体动作就有分别啦，系咪咁样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同埋或者系一个外来国家嘅人去睇翻，去德国人跳舞或者德国人有啲 idea， 咁就会有啲乜嘢，即系嗰啲感觉上面有啲咩唔同咁样 咯。咁我想你多唔多机会真系着起嗰啲裙啊，即系跳舞嗰啲衫啊，去练习跳舞噶？ 我以前喺演艺学院读我嘅 bachelor 嘅时候，就会着呢啲即系 tutu 啊，或者系上。穿 point shoes 啊，嗰啲足尖鞋嘅，咁但系而家读到 master 嘅时候，我就唔喺表演呢方面度专注咯，即系我就去咗读书咁啊，即系去咗 scientific 嗰边。 咁即系而家喺嗰边生活咗一段时间啦，即系以你作为一个香港人，而家喺德国咁长嘅时间，那个感觉系点啊？即系有冇唔舍得啊？即系都好挂住香港啊？定系慢慢已经即系都叫做适应咗啦咁样样咧？ 我觉得。佢嗰個 identity 越嚟越強咯，即係對於作為香港人呢種感覺，我諗無論係香港人喺香港嘅香港人，同埋喺外國香港人，即係經過呢幾年嘅發展之後，都係會覺得啊，香港人係啲乜嘢，或者係嗰個 identity 會重新再思考過咯，即係同埋喺度咁耐，但係都會覺得嗰條根真係喺香港啦，同埋都要日日都要聽住香港電台，諗即係有嗰個語感，即係雖然。呢啲德文已經包圍咗我嘅生活啦，但系我都會想有啲廣東話喺我身邊咁樣咯。 啱、啊！你應該喺嗰個你哋嘅在德國嘅香港人嘅 group 度 send 我哋啲重溫 link 上去俾佢哋，係咁聽蘇棟音樂，係咁聽香港電台咁樣， 係咁聽香港新歌。 咁但係今日阿 Michelle 就人在德國啦，咁啊揀咗一首點樣樣嘅歌送俾特別係喺德國嘅香港人呢？ 我想揀方浩文嘅《願》送俾喺德國嘅香港人，希望佢哋聽完之後有啲即係 negative 中有帶啲 positive 嘅感覺咁樣。 嗯。 好啊！我谂呢一只歌唔单止系净系喺德国嘅香港人啦，世界各地遍布咗喺唔同地方。 最紧要系香港嘅香港人， 冇错啦， 真系。 星期日究竟系边度最多香港人咧？香港。 好难啊！ 喂，但系多谢你啊 ，Michelle。系啊，多谢你远道咁样样，系啊，揾我哋。 喂，等你翻嚟，你可唔可以教波城跳舞啊？ 可以啦，梗系。 系啊，你知佢呢排发挥紧佢新嘅小宇宙啊？系。 以为你话呢排佢发紧疯咁咩？好啊，咁你。得闲就 update 下我哋你嘅近况啦。 好啊，好啊， 好啊，多谢你啊 ，Michelle 今日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 全世间都珍惜，信望爱能相爱，奉上一生光阴去竞赛，谁亦不必争议，不需对峙，明日纵使跌低，宁愿抗争到底，愿世间都摆低对骂战和偏见，愿你听取心声与意见，明日不需枪炮，只需对话，蒙着眼的那位难被战火的洗礼。问世上还有几多人苏醒一个灵魂，愿我们能有理想，惜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哀伤的日期，万世静等你。话我知苍天想思念你，求真理，话我知应该怎爱到你，沉默不可解决青春岁月，承诺太早说穿，随便穿更加仓促。问世上还有几多人枯萎一个灵魂，愿我们能有理想，惜纷争再放下怒愤，没法能忘记这天绚丽白色我们来过此，一起行多远。问世上还有几多人睁得开眼沉睡去，为你而流过那些幸福的眼泪，没法能忘记这天千钧一发，是你未逝身躯豁得出去，爱紧抱自由，愿觉醒再无奈斗，愿你终于清醒，有没有？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听过方浩文的愿之后，我们继续接你的电话，电话号码1872388。今天我们有谁冠名呢？等着你跟我们分享你的人生故事，开心不开心，现在发生的，以前发生的都可以的。1872388或者 IG Facebook 找骚动音乐都可以的。这个时候我们听第二个电话啦。喂， hello。 Hello， 我叫 Jose。 Jose， 你好啊。 是。 哎呀，今天你想着冠名赞了一个什么故事给我们听呢？ 我老公写了封大概有50首张国荣哥哥的歌名的情信给我。 哇，又有一个晒命的故事啦，好闪啊。 但其实我听这个故事呢，我在这第一个问题是，咦，那他应该喜欢张国荣，分分钟都会喜欢你。 我觉得是。 好熟张国荣哥哥的歌、啊、真的。 他真的是超级 fans 来的，因为如果不是我想、基本上其实这50首呢，我想我懂了1/10而已。 是 哦，即系嗰阵，因为佢真系好中意咯，疯癫嘅程度好似我当年中意郭富城咁啊！我谂，但我又未至于癫到啊，首首歌都识咯。 咁、我想问一下，即系你可能唔系好熟过嗰啲歌啦，咁但系你见到老公抌咗咁多心机，用咗50首张国荣哥哥嘅歌串成一封信俾你，你收到嗰下你嘅感受系？ 初次睇唔明， 因为佢唔知边啲系歌名啊嘛，因为如果佢唔熟嘅。我咁样，咁呢一个字，如果你唔熟佢嘅歌，你唔会觉得呢个系歌名噶嘛？但如果你熟咧，就知道啊，究竟边一个位系用咗我呢首歌嘅含义喺里边咧？ 系啦，或者打开信箱，原来括住系电邮。 咁我想知道你能唔能够拣到少少几句可以同我哋分享到嗰阵时呢封信嘅内容系点样样啊？ 我谂应该最咩就咪嗰句啦，话今晚我无心睡眠，皆因我在想你，我在想我为谁疯癫，此刻你在何地，我就像一只路过蜻蜓，冲过烈火边缘，这一切一切都我都刻骨铭心，我对你的爱火简直浓本多情，换上当年情，我只有爱慕之心，但这痴心的我愿意奉上一片痴来追求我的爱情离合器，我要做人生的鼓手，不管你是谁好 Monica 好，我那份柔情蜜意只怕不再遇上另一个更好的。即其实这一段呢，我觉得因为嗱，好老实讲，呢头先讲嗰段咧，其实我即系以我识嘅歌入面，可能入面占咗好少咯。 嗯， 即系有啲咧，譬如《爱情零下戏》，我唔系因为佢，我未听过。 系， 咁我净系嗱，无心上面，因为比阿 hit 啲啦，想你都系因为经过佢而我识咗阿张国荣呢首歌，咁变咗我又好中意呢首歌，因为佢点讲？张国荣喺我嘅印象中入面系一个好，我睇过《烟》之后，我就知道啊，张国荣一个好官仔骨骨嘅一位前辈歌手。 我觉得你老公好犀利，佢直情咧提议咗一个好似我哋音乐节目应该有嘅环节咁啊，又读一封信，然后啲听众打电话嚟估究竟啱啱封信里面 有 几多 首歌名喺边咧？咁样， 如果叫我嗱，好似你叫我话，譬如好似我中意郭富城啦，假设间我谂你叫我再入有十首，我都未必可以。穿插到咁嘅落去咯，真係好難咯。 同埋最緊要咧，我想象中啊，有啲話可能好夾硬嘅，好夾硬攝嘅。但係你聽到頭先嗰一段咧，係啱 grandma 噶， 係啊， 係啊，冇夾硬位噶。 呢封信好 sweet 啦，我啱啱大家都聽到佢嗰個愛意。但係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你同你而家嘅老公當時係處於一個點樣嘅感情狀況？喺一個咩場合之下，佢拎呢封信出嚟俾你咧？ 佢 email 俾我嘅，佢真係咁，我記得咁我係02年9月去旅行識佢嘅，我同前任分咗手，咁同我朋友去9月份去咗報咗個團去旅行而識我老公嘅，即係我老公係我嗰時嘅團友嚟嘅，應該話。 嗯。 咁嗰時9月份開始，咁到呢封信應該係我朋友係2月定3月收到嘅，應該2月啦，情人節左右啦。係。咁之後佢就 send 封咁嘅信嚟咯，咁變咗啊，覺得幾特別咯，因為嗰陣時叫做第一年同佢過情人節，咁再加上佢好有心思，可以再封用50首張國榮歌嘅歌名做封咁嘅信俾我，其實係有啲感動嘅，因為嗰陣時咧覺得啊，而家仲有人肯寫封咁長嘅信俾你，即係嗰陣時因為興 SMS 冇 WhatsApp 噶嘛，嗰陣時 都係， 咁變咗啊，覺得佢係真係一個好心思嘅人咯，係加分嘅口實。 咁我想話嗱，因為呢一封信佢係喺即係第一個你一齊過嘅情人節嘅時候送啦，咁即係話應該嗰陣時一齊咗啦，咁但係喺嗰個旅行團嗰度。呢一位男士如何吸引到你，令到你觉得佢系我男朋友㗎啦咁样呢？ 冇㗎，都因为始终嗰时啱啱甩咗拖三个月到，咁变咗呢，咁要叫做真係要俾时间慢慢去睇下呢个人，因为其实我揀男朋友好简单，要孝顺，最紧要即系先决条件㗎啦，我教我姐姐都系我一定要孝顺啦，咁仲有高过啦，因为之前我同我差唔多高，咁我得163，如果同我差唔多高，我即系我自己唔惯咯，我觉得先决条件一定要起码高我半个头啦，最少，咁再加上佢又大过我啦，咁我觉得咁一定系有佢个成熟稳重吸引到我咯，因为佢好似个大哥哥，因为我得一个家姐嘛，咁佢有一个哥哥，因为其实自己由细到大好想要个哥哥。我因为觉得哥哥会锡阿妹嘅， 即系都送以一个好似哥�哥咁样嘅另一半，最后呢个另一半送咗一封信，有50个哥哥喺里面， 系啊，真系好多， 一次过俾你知你中意啦，咁 系啊。 咁但系阿周生呢度有50首啦，今日如果要你喺呢一堆歌里面真系拣一首代表 呢个故事，你会拣边一首啊？ 你系啦，拣边一首？ 我都系拣想你咯，因为真系因为佢写完呢封信之后，令到我好中意听呢首歌。 哥哥， 其实唔理想边个啦，个个可能我。身边有啲真系亲朋戚友，有啲已经唔喺呢度啦，就觉得好挂住佢。但你唔可以时时刻刻嘅，咁咪有攞呢首歌嚟嘅凭歌记忆系咪叫？ 系啊， 我词不达意，唔好意思啊，因为我 听到你呢个故仔好 sweet 啊。 系啊，我觉得今日仲教识咗一样嘢。 系。